怪的白鸽，白色的鸽子，绿色的橄榄枝，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寓意着，也是象征着和平，融入了人们对于世界和平的一种美好的期待，同时也是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坚定的信念。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四，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第五个国家公祭日。从2014年开始，政府设立这个纪念日，就是要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那些在南京大屠杀当中死去的生灵，同时也是让后世的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更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星期四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今天北京好像暂缓了它温度继续下降，继续变得更加寒冷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感觉到今天比前几天的寒潮来袭时候的气温确实有一些回升了。很多人还在说呢，盼望着这样一种回暖，因为前两天真的是太冷了。天气预报说到了周日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有望可以回到-6度，所以这算是在冬日当中的一个好消息。阳光正好的下午，总算没有那么冰手冰脚了。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希望你也是在听着梁静茹的暖暖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搓搓手跺跺脚来收听着广播。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毅取得联络和互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收音机旁的听友曲靖通 You

我，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我是渐老去，渐渐恐惧和放弃，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终将这样这样无处安放，终将这样这样无处安放。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想自然是忘记一切，我去开始察觉，是不是应该认真一点，身边朋友都在追求新鲜，关于自己过去的种种，谁都无法解决，或是应该多个要求，在这头开始去搞那些幼稚的世界。有一点意见，难避不敢谈，负担感觉很酸，心情感觉很宽，回口确实很赞。 Listen， 不用过度的悲观，过分的乐观， No no， 我也不要开始渲染的负担，随便开口要说说都不算，这也难怪我没有人陪伴，虽然我有人喜欢。 你如果赶快你起起，好难你不自我对起，无杂波浪也比无杂波浪也比，你如果爱见你熟悉，好奇你见来过去，我都跟在你身边，无杂波浪也比。 超级宝贝力气到底为什么，分手我和我的面孔无聊的渗透，想要被暧昧说说浪漫，感到哪里直奔光景，看说电影买 CD 都会有个人在旁边乱，你却不能管，那就是我们爱的另一半。哪里不敢谈，恋情怎么谈，眼泪都被挤干，心情想找人暗算，再沉被精算，难怪妈妈说爱情是老太人想习惯，不管过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前，北演公司公布了2018年12月30号到2019年1月1号举办的四场新年演出活动，丰富百姓的节日生活。在12月31号演出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北演公司力邀北京交响乐团重磅回归，共祝第23届佳音。音乐会还邀请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弗里德里希·费弗尔执棒，于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为观众奉献一场新年音乐盛宴。北京新年芭蕾自2015年北京新年演出系列品牌成立首登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今年12月30号的演出将是第四次以固定的演出时间、演出场地、演出剧目与热爱芭蕾舞和天鹅湖的观众们见面。乌克兰基辅大剧院芭蕾舞团将继续奉上天鹅湖。此外，北演公司北京新年演出系列今年将继续推出国乐演出。据悉，2019第二届国乐名家名曲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元旦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宋飞、王中山等演奏名家将同台呈现二胡、古筝等国乐代表性乐器，同时还将力邀实力雄厚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参与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 幸福和团圆啊连成串，没有愁白没有烦。都说冰糖， 感觉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要快要过年了。冯小泉《冰糖葫芦》，冯小泉作曲，张和平、彭树杜鹏作词。对不起，张和平、杜鹏作词，《冰糖葫芦》。在北京称呼他的时候没这么复杂，少一个冰字儿，就叫糖葫芦。然后呢，天津也起名很可爱，叫糖墩儿。在安徽的凤阳，他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糖球。所以我想，冰糖葫芦这个吃食哈，在祖国的不同地域、不同城市，有着更鲜活的名字。北方冬天常见的小吃，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都是我们在童年记忆当中非常漂亮的一抹红色。应该说它陪着我们长大。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它可以陪着我的孩子，成为我的孩子他童年记忆当中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零食。好了，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冬天常见的小吃，可以带着满满的爱陪伴更多的孩子成长。蔡健雅 Only Love。 抬起头会看到无数颗星星，它守护着天空已经千万个世纪，生命里也存在一种类似的东西，那就是爱永恒的延续。 各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放慢下来，顺便打打响指。而且我相信他的粉丝，蔡雅的忠实粉丝一定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跟着来合唱几句。我已经如愿的 如最美好的时光在路上，如你所愿，让你在今天下午听到了冯小泉在1994年推出的这首《冰糖葫芦》，你是不是应该像我昨天提到的样子，在咖啡馆里面一手端着 cappuccino， 或者喝上一杯拿铁，然后右手来串冰糖葫芦，这绝对是一个出现在咖啡馆里的潮人。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Demi Lovato 演唱的《I Will Survive》。一首很有激情的歌。Survival 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有的是跟乐团跟七月一起来共同合作，也有是古典的跨界的以及这样流行的演绎的方式。 Demi Lovato I Will Survive。 12月13号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把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交给谢安琪，到南边走走，可能快要到下班的时间了哈，好像从北往南又会变得稍微堵了一些些。好了，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祝愿你周四下午愉快。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们明天见。 寻找久违了的自由，要曾经拥有的再度拥有。 站在海角看浪花和潮汐，浪那咸咸的